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根深蒂固的拒绝感和敌对感》。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美国国务院3月3号发表2016年各国人权状况报告，列举一些所谓的资料，说的好像朝鲜存在着什么人权问题，并把我国定为独裁国家等干出了妄动。美国国务院是自称超级大国的美国对外政策机关，可他们竟然策划把那些对国家、民族和亲人犯罪并逃跑的人间渣子、脱北者的胡言乱语加以继承事实，来毁损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这不可不谓是美国对我国思想和制度的根深蒂固的拒绝感和敌对感的表现。最近人身贩卖通报机关普拉里斯发表一份报告，说2016年美国的贩卖人身行为比前一年增加了 35.7%， 这就足以说明美国严重的人权状况。在美国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达到极点，种种社会罪恶蔓延，因此正在走向历史的坟墓。而在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劳动人民群众充分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和权利，过着幸福的生活。美国对朝鲜说三道四是一种荒谬绝伦。我国将坚决粉碎美国的反朝人权老调，坚决走人民自己所选择的我们朝鲜式增进真正人权的道路。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根深蒂固的拒绝感和敌对感。